笑我望着就动了毒药，就溃疡受不了。你的声音在绕，还带自动循环特效，有没有暂停键可以 stop？ 很神奇吧，遇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在我身上，因为你有光，所以我好像也分到了一部分光，这就是爱的力量了。今天晚上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在我的最新直播帖下面留言，当然也可以给我发来私信，偷偷的点一首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吃饱了不想加987这位朋友很想点播的歌曲，他说我想点播一首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送给我心爱的那个他，感谢他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为我守候，也希望我和他的这份异地恋能够终成正果，想对他说，罗女士，余生很长，还请多指教，很爱很爱你。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 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 这首歌也诞生在11月，不过要追溯到20年前，1998年的11月20日，刘若英发行了同名专辑《很爱很爱你》，这首歌呢就是她的其中的代表作之一。20年过去了，希望当初你很爱很爱的人还在你的生命当中。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来自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承诺坚贞，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已经两六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贪得无厌， 楚楚可怜，看见的都在消遣，特价卖出不换太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轻轻的消灭，快乐慢，我们两不相欠。一条路的情节，苍白的伤得太绵，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轻蔑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告白和默片，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苍白的坦荡无言，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够，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承受，留下我们的够，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那块拍不动我的头，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见的都在消遣，特价卖出不换太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轻轻的消灭，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时间慢慢会教会你如何冷静地处理各种关系，大概你会明白了，如果一段关系已经开始变成束缚，已经开始捆绑彼此的话，大概你会渐渐地给彼此以自由，也不会过度美化它，给予彼此足够的真诚和理解。其实人生的聚散本就是常态，如果他要走，你也没有办法强留，你要的都拿走，我们各自走自己人生下一步吧。希望每天晚上爱得更久点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一首又一首歌当中，在每一位朋友的真诚的诉说当中，开始原谅一些什么，放下一些什么，就这样好好的结束这一天，迎接全新的一天。下面这首歌是一首新歌，很舒服，送给你。 Maybe it's for the best，我对自己说 Maybe it's for the best， 如果没有我，你也许活得更轻松，我也许过得更放纵，至少孤独是我熟悉的痛。不知所措 Maybe it's for the best， 请你相信我，尽力装作若无其事，我们只是走不下去，困在过去的灵魂伴侣，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薄冬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资讯。昨天，2018年第4届北京市啦啦操锦标赛在地坛体育馆举行，1400名本市啦啦操爱好者随着动感的音乐在舞场上一较高下。赛事主办方表示，健身操舞类项目是国家体育总局近年来推广普及的大众健身项目之一，其中啦啦操作为一项集舞蹈、音乐、体操、健身和娱乐等元素于一体的运动，深受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在北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再来关注，随着冬季临近，本市各区的冰雪赛事活动也陆续铺开。第5届石景山区冰雪节开幕式日前在该区市民冰雪体育中心举行。与此同时，北京市第1届冬季运动会石景山区代表团也宣告成立。据了解，首届市冬运会将于本月到明年1月举行。石景山区报名了全部项目，参赛运动员总数在本市各区中排名第4，其中短道速滑、花样滑冰是重点项目。最后再来看，11月2号以金色地毯、银杏传情为主题的2018年第6届地毯金秋银杏文化节开幕。本届地毯银杏文化节围绕赏银杏圣地、观秋色美景、品文化大餐举办系列活动，包括观赏最古老的银杏大道、参观地毯金秋银杏文化节摄影展、参与金秋云南民族文化主题周和北京老字号及非遗文化展览。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2018年11月6号周二的晚上下半时段，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常常说伤春悲秋，哎呀，这个秋天就剩最后一个晚上了。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跌。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盛开的世界， 的那光年，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哦，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事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冽。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好了，让你伤感的秋天马上就结束了，明天将迎来2018年立冬，我们将等待这个天气转凉啊，等待这个白雪飘飘的日子。其实每一个季节的转换，大概也是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转身，一个新的起点的机会。愿你在这个冬天一切都好，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文0906点播的，他说在一起的那些年，没有过成每天都是情人节，日子就是在平凡中流淌，热潮退散，温暖依旧。如今我们已经分开了，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如何。如果当初知道今天结局的我们，会不会加倍珍惜当下的美好呢？所以很想在这个晚上点播一首我们都很爱的歌，来自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愿我们一切都好。 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醉了吗？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